接下来只剩下地球了。 七龙珠记，龙拳爆发，舍我其谁？ 哟吼！知道厉害了吧？啊！混账东西！你是什么家伙？ 你这个混蛋！饶命啊！饶命啊！ 只要世界还有邪恶， 正义的火焰就不会消失。 赛亚超人一号， 还有二号， 又解决一批坏蛋了。 太帅了！ 我们回来了，辛苦了。 对不起，我来迟了，因为厕所的人太多了。 悟饭那个家伙，他的身份早就被别人知道了。 好了，继续上课吧。霸文豪德斯凯比奇在这里与发生恋爱关系的女性们分手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有个奇怪的老头子在爬兰多塞尔塔，在当地引起骚动了。 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去处理了。啊！讨厌！ 老师，我想要上厕所。 你怎么又要上厕所啊？ 对不起啊，昨天吃的田鸡好像不够新鲜。 你们不要管我了，我已经丧失梦想跟希望了，我要从这里跳下去死给大家看。 哎，那个不是上次在电视上风言风语的疯老头吗？ 是啊，就是那个老头子。哎呀，他要跳啊。 哎，救他了，救他了，赛亚超人，救他 了。哎，赛亚超人， 叫谁来都没有用，我死也不下去。 老爷爷，太危险了，赶快下去！ 要你管，我就是想死。 想死你还不快跳！ 别这样，维戴尔。 快啊，有种就往下跳啊！ 好，你等着瞧啊！ 不会吧？ 哎呀，跳了跳了！ 哎呀，好厉害！ 住手！ 你没事吧？ 哎，要救人就别拖拖拉拉的，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呢？ 奇怪的老头子。 你不知道勇者塔比欧吗？ 不知道呀。哎， 太令人感叹了，那是距今约1000年前拯救了南银河系科纳兹星球的传说勇者，你居然会不知道啊。 悟饭，我们要赶快回去才行哦。 我真想见他一面。 真的吗？ 我可以见到他吗？ 我也想让你见他，可是没办法，非常遗憾，勇者塔比欧被封印在这个神秘的音乐盒里了。 在这里面，他是勇者，为什么会被封起来呢？ 勇者复活了以后，一切谜题就可以解开。 悟饭，我们快点走了。 你先等一下了，老爷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灵敏的直觉告诉我，地球已经濒临危机了。 地球有危机了？ 在宇宙四处破坏的邪恶大坏蛋已经逼近地球了，所以现在才需要勇者塔皮欧的力量协助我们呢。为了让勇者复活，我才耗费30年光阴岁月找出这个音乐盒的。 既然找到了，还不快点让你的勇者复活？ 办得到的话，我早就做了呀。 啊，你办不到吗？ 你有办法转动它吗？ 转动这个， 让音乐盒发出声音，勇者塔皮欧就可以复活了。 这么简单，早说嘛！ 转不动哎，为什么？可恶！ 哎，借我看一下。嗯，这东西生锈了啦！ 哎，你干什么呀？你 走啦，悟饭，快要下课了。 维戴尔， 神龙，帮我召唤神龙吧。 啊，神龙！ 召唤神龙，请神龙让勇者塔皮欧复活吧！求求你们！ 老爷爷，你怎么知道？ 经过一番调查，我知道你们跟神龙有某种关系。我求求你们，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 这么说，刚才的自杀骚动就是为了引我们出来而演的戏哦？ 被你看穿了，没办法呀、啊。 老爷爷，你不是在胡说吧？ 对呀、啊。 小姐，你还不相信？现在事态刻不容缓了，必须赶快让勇者塔皮欧复活，要不然这个地球会被毁灭的。 不行哎，没有办法透视拍摄内部，这个音乐盒好像是用某种特殊物质制造的。 好痛啊，打不开哎。连悟空都没有办法转动它，看来老爷爷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哦。 哼，那个家伙很强吗？ 当然了，他可是勇者。 原来如此，好，那么我们就去找七龙珠。 是。 地球人果然如传说的一样单纯。 老爷爷，难道说你不是地球人吗？ 不，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呀。 好，五天，你们两个赶快找到龙珠吧。嗯，我也好想早点看到那个勇者耶。如果说刚才那个老爷爷他说的故事都是真的，那你想勇者塔皮欧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好期待哦，传说中的勇者。 只有我是一个人呢。 哎呀！找到了！ 太好了，我找到了一星球了。 找到了，找到了！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颗球呢？ 哼，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哼，拿到了！太好了，现在全部都已经收集到了。出来吧，神龙！ 太了不起了，这个就是神龙。 说出你的愿望吧，任何愿望我都能为你达成。 请解开勇者塔皮欧的封印吧，求求你。 这个太简单了。你的愿望已经达成，再见。 什么嘛，根本就什么变化都没有啊。 转动了， 原来是真的啊。 好好听的旋律哦，可是听起来有点悲伤。 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回事啊？ 好强的气！原来老爷爷说的是真的， 好厉害哦！ 是一个大帅哥哎！ 别靠近！ 太帅了！ 难道说是你让我复活的吗？ 几年来你一直窝在那个小小的盒子里，辛苦你了。 多管闲事，快让我回去！ 那是不可能的，音乐盒已经坏掉了。 哎呀，不要生气嘛，好不容易才从音乐盒里面出来，大家应该要和和气气。 请你不要靠近我，因为你们已经铸下了不可挽回的大错了。 铸下什么大错？ 哇哦，太帅了，他是我的偶像哎。你在说什么傻话呀，别人好意救他出来，他居然谢也不谢一句，真是的。 哎，等一下，德拉克斯，哎，不要去，给我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 嗅到一股危险的味道。 嗯，哎呀，我还是搞不清楚。 你在说什么？那个人是勇者哎，难道你不想听他的冒险故事吗？ 可是他叫我们不要接近他。 没关系啦。 怎么了？ 不愧是勇者，气势真的好惊人呢。 老爷爷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耶，他人呢？ 哎，我猜八成是去找漂亮的小妞搭讪去了。 他才不像某个好色的老人呢。 如果不是找小妞的话呢，那么一定是去找老女人去了。 哎，怎么没有啊？哎，有了，找到了。 大哥哥，怎么把肉放在这里啊？ 我妈妈做的烤肉很好吃哦。那我们回去了，明天我还会再来的。 哎，搞什么鬼啊！ 搞什么鬼啊！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样子呢？ 这个情况太惨了， 是赛亚超人，我们的英雄赛亚超人来了。 好，这里交给他们处理。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啊？ 脚没有头的幽灵，不是只有脚的怪物。也许那个老爷爷说的大坏蛋就是这个东西。 一定是的，悟饭，用平常那招。 啊，要表演吗？ 那当然了。 只要世界还有邪恶，正义的火焰就不会消失。 赛亚超人一号， 还有二号， 再度出现。 怎么不让人家先讲完嘛，讨厌。 可恶，把城市破坏成这个样子，罪该万死。好，我去了。怪物啊！好呀！呀！呀！ 悟饭，打败他！ 我知道了，那个家伙在发动攻击的瞬间才会化成实体。好，呀呀！ 靠近我！ 你不要生气嘛，我马上就走了。哦，什么？原来你都没吃？ 快滚！ 啊，是。 糟了， 什么事了？哦，太好了，原来你平安无事。我知道了，早餐我就放在这里啊，我会再拿过来的。 特南克斯那个孩子好像偷偷送食物给那个勇者哦。 啊，原来特南克斯这么善解人意啊。 那个孩子老是羡慕雾天有个好哥哥，自己却没有，这一下子总算让他找到一个了。 我能够了解特南克斯的心情，因为我是个独生女。 不过最近外面蛮危险的。 我觉得没有人比特南克斯更危险呢。好听哎，你再多吹一下嘛。还是不让我靠近你啊。 小鬼，把敌人交过来。 克斯，你的 是， 不要跑，小鬼，塔皮欧根本不是勇者，破坏这个城市的大怪物就是他呀。啊， 特南克斯，不要让他给骗了， 把笛子交给那个家伙的话，别说是这个地球，连宇宙都会被他给破坏掉的。来吧，把笛子交给我。 特南克斯，你要相信我。 对呀，快点把笛子交给我。 大哥哥！大哥哥！我知道了，我回去就是了嘛。 肚子饿了，我们一块儿吃吧。 这个很好吃哦，然后你尝尝看。 特南克斯那个孩子把勇者塔皮欧当作哥哥带回家来了， 这样很好啊，可以跟勇者做朋友，好像在做梦啊。 那孩子啊，已经乐得飞上天了。 你看，这个东西很棒哦，是我妈送我的。你看，很好玩哦。嘿嘿，然后这边这样转，就变成这样子了。嘿嘿，这个也可以组合哦。然后这个啊，把它转过来，转过去，你看这样好好玩哦。大哥哥，你有没有兄弟呀？ 我有个弟弟。 啊，好好哦，他是怎么样的人？ 就像你一样，是个温柔的小孩。 啊，大哥哥，告诉我你星球的事好不好？ 好啊，我的故乡在南银河系一个叫做科纳兹星的地方，那里就跟地球一样，是个得天独厚，有绿色大自然与充沛水源的美丽星球。可是有一天，魔道士使幻魔人希尔德卡恩复活，并且派希尔德卡恩来袭击我们，我们的人被杀死了，城市也遭到破坏，接近了灭亡的边缘。就在大家放弃希望等死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米诺夏，你已经被杀死了。保重了，特南克斯。 你要去哪里啊？其实只要你不嫌弃，你可以一直住下来的。不用客气了，你留下来嘛，特南克斯会很高兴的。 我不能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幻魔人，他现在就封在我的身体里面。 啊，幻魔人？等一下，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耶，你能不能再说明一下？告诉我，幻魔人到底是什么？ 好，有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流浪过来的魔道士，他们在吸取科纳兹星邪恶之气的魔神灵体里面灌入了邪恶的能源，使魔神变身成为幻魔人希尔德卡恩。 这么说起来，那些魔道士一定拥有可怕的魔力了。 是的，何一也是他们其中一个。 我懂了，原来我们大家都被那个老头子给骗了。可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幻魔人会封在你的体内呢？ 这是因为我拥有控制魔神的传说之剑跟笛子的缘故。 就是你的剑跟笛子？ 是的，这个是神赐给我的。在我用笛子压制住幻魔人力量的时候，侍奉神的神官用这把剑把幻魔人的身体切成两段，使他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分开。就将希尔德卡恩的上半身封入我的体内，将下半身封到我弟弟的体内。科纳兹星又恢复和平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兄弟两个人被人们歌颂为勇者。 可是你不是一直待在音乐盒里面吗？ 那些魔道士想要把幻魔人给夺回去，而将矛头对准我们兄弟两个。后来为了永远封印住幻魔人，我们请求神官将我们封入那个音乐盒里面。我们兄弟两个只要一靠近的话，体内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就会发生共鸣，想要合为一体。为了不让幻魔人再度复活，我们兄弟两个被装入飞行器送到不同的银河系里面。可是何一那个人，他企图得到全宇宙，又再度的把两个音乐盒给找出来。 那么你弟弟呢？ 我想他大概已经被杀死了吧。 何一那个老头子真是可恶。 只要将我的上半身封印住，希尔德卡恩就没有办法恢复完整的模样。 这么说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好，这件事呢就包在我身上。只要制造出跟音乐盒同样的东西，控制你的力量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啊，这种事情难道你办得到吗？ 那个坏掉的音乐盒我还没有丢掉，我想应该可以再造一个的。 那实在太好了，那就麻烦你再造一个。 我知道了，你就努力撑到那个时候吧。 好的。 完成喽。塔皮欧，你的请示完成了。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睡在这里，效果就跟音乐盒一样。你进去看看吧。这样子一来啊，你就可以放心的睡觉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徐尔诺卡恩合体以后，就不只是这个程度而已。 我要先掌握地球，然后征服宇宙。 原来是这样啊。 嗯，大哥哥， 你怎么了？ 谢尔德卡恩呢？ 我已经勉强将他的上半身封到我的体内了，可是他的下半身到城里面去闹事啊。 你说什么？ 上半身跟下半身吸引的力量太强，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了。 大哥哥， 我再想个办法做更坚固的房子。 不，没有办法了。清晨现在把我跟我体内的希尔德卡恩一起杀了吧。 大哥哥， 快快动手！你想得美。 特坦克斯， 大哥哥接着。 好。 大哥哥。 身体 上下合起来了。 经过千年的漫长时光，幻魔人希尔德卡恩终于完全复活了。去吧，尽量去把地球人的能源吸个精光吧。去啊。 可恶。 那个东西已经发挥不了功效了。 不可能的， 完全复活的希尔德卡恩有多强，你就仔细看个清楚。 我来对付你。 爸爸。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来吧。大哥哥，你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哦。 特兰克斯。你们在地球是没有办法胡作非为的。呀！ 力量跟速度都提升了一大截。 爸爸。 无法看出他的尸体在哪里。 呀呀！ 这家伙居然敢擅自破坏别人的房子，今天我的火气特别大，你要敢靠近我的话，我就要你好看。 我想的太简单了。 大 人， 爸爸，爸爸！顾天，我们合体吧！好， 好， 合体！ 好， 我们已经变成超级赛亚人三。怎么样？ 怎么样？ 大怪物，这下子你完蛋了！看我雾天克斯来把你送到阎罗王那里制裁！ 什么？快点把他杀死！ 是是。知道了。 不可能的。 强大的力量。这个家伙真是个怪物。呀！呀！啊！糟糕！呀！ 我们的攻击对他居然一点用也没有。可恶，不管再强大的力量攻击他也没有用。 破坏者跟宇宙吧，让所有的东西变成希尔德卡恩的能源，破坏吧！ 来来来， 如果这是噩梦，快点醒吧。哦，大哥哥， 真是笨蛋，那个东西早就已经没有用处了。什么？ 啊？勇者，大哥哥果然是传说中的勇者。 我不能连这个星球也卷进来。以别人的痛苦为粮食，你要重复这种傻事，到什么时候才甘心呢？ 不可能的。 南克斯杀了我，连希尔德卡恩一起杀了。你必须要保护地球啊。 我做不到。 杀我？你不想成为一个勇者吗？ 我办不到。 特南克斯，这样下去连地球也会被毁掉，我求求你让我以勇者的身份死去。等他再度复活，到那个时候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我求求你，谢谢你，能够认识你，我很高兴。 住手！啊！真以为自己有办法封住完全体的希尔德卡恩吗？真是笨的。杀死他吧！住手！ 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特南克斯，我不准你出手，我要亲手解决掉这个家伙。 爸爸，那个家伙的弱点 我知道，他只有在攻击时化为实体，胜负就在那一瞬间。没有用的，嘿，这点拳头一点也不痛，给我认真点打。哎，你怎么回事啊？放马过来呀！如果我不打败你，如果我不打败你，那谁来杀你呢？我一定要解决你！看我的！龙拳！呀！ 因为我的关系，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如果我能够好好控制住希尔德·卡恩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放心吧，死掉的那些人可以请神龙让他们复活的。 好了，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回去一千年前属于你们的时代了。 真的？ 真没意思，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大哥哥。 只要时光机没坏，你们多的是见面机会。 哎，真的耶！ 特南克斯， 嗯，哇，这个要送给我。 是啊，我已经不需要那个东西了，送给你好了。 啊，太棒了！耶耶耶！ 各位保重了，再见。 今愛に抱かれ光る嘘じゃないぜ夢が踊る地球を壊すやつは俺が黙っていない飛ばせば煙のように消える今度の敵がびっくり仰天しちゃうぜ Go! 油断するな Jump! ご飯に出る Go! もし仲間が Kick! ダウンしても最後にはこの俺がやらなくちゃ嘘じゃないぜ お遊びはここ